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五威黑，老五玩家。 喂，你高，冇见你一排黑咗啊！ 吓，你都觉啊？你唔好咁啦，你知唔知呢个星期日咧？过咗呢个星期日，已经好多人咁样同我讲，我已经好伤心啊！伤心到我而家翻工，我都觉得要查防晒。 你搞咩啊？喂，因为咧，其实我本身都黑底嘅，咁啊， 咩黑底咧？即系行路打到褪嗰种。 系皮肤黑底嘅，即系意思我由细到大都黑嘅。咁、因为加上我又即系细个啲嘅时候，中意即系游水跑步嗰啲啦，咁所以咧，我真系本身真系冇白过。咁啊，而家咧做咗人哋老豆啦，虽然运动做少咗，咁但系都经常要同我啲仔咧就系、是、啊。去啲歐多啊，真係玩啊，咁啊暴晒在所難免，咁所以我黑好合情合理噶，咁但系香港大部分嘅女仔都系贪靓，都系想要白噶嘛。 系啊， 而你黑咗，我好想知点解，即系你去啊沙滩玩咁样样，畅泳碧波畅泳咁。 其实咧就只不过我去翻咧重拾呢个儿时嘅回忆，去爬咗一日咁多嘅艇仔啫。咁点不知咧，城门河嘅阳光白白，实在太中意同我玩游戏啦。我之后咧真系黑到咧，哇！我本身咧都预咗，呢几日咁好天，应该要做足防晒准备啦，已经戴晒渔夫帽啊，买埋嗰啲防晒手袖啦。点不知我而家就系戴咗一只黑手套咯，就因为手背嗰度特别黑。 我想问，首先你嗱，因为嗱，先讲下有啲听众朋友或者唔知咧，就系、是、即系之前都有爬艇嘅，即系运动员式嘅爬艇啦吓。咁你枕住退役之后，系咪耐不耐都有爬，定系真系好耐冇爬，而家先爬翻咁定点 啊？其实我耐不耐都有爬嘅，咁但系个阳光就冇咁猛烈啦，咁同埋都系消闲下时间去玩下，娱乐性质未浓啲嘅，就唔系训练模式。咁但系啱啱呢一个星期咧，就咁啱有啲朋友仔又话：，哎呀，我毕业啦，想喺翻艇会嗰度影相，风和日丽，咁好阳光，我哋影相啦。点不知一个影相咧，我就黑到即系。啲粉底都唔啱食啦，而家。 佢因为其实有得意嘅，我头先就即系谂起啦，听你讲嘅时候，就一到夏天咧，咁就有一啲嘅女仔朋友又想去沙滩玩，但系又怕晒黑，咁你就会开始见到好多光怪陆离嘅画面噶啦，即系例如佢哋去沙滩玩，因为又唔想晒黑啊嘛，咁所以咧佢哋有啲咧系会着嗰啲打底衫啊，咁。但系咧，你知道有时候嗰啲打底衫咧，同嗰个即系沙滩泳装嘅造型系有啲格格不入噶嘛。咁啊，甚至乎有时候咧，又要即系戴顶嗰啲类似渔夫帽啦。咁当然唔系话大妈类型嗰种嘅渔夫帽嘅。但系你见到即系由头冚到落尾，咁成件事咧仲要担把遮。咁即系成件事咧就同你去沙滩玩，谂住就系、是、哇，即系一身嘅 bikini 啊，就算唔系 bikini 啊，即系一件头泳衣都系啱数啲啊。咁佢兩樣都唔係啊，包到密密實實咁樣出沙灘玩。咁我會覺得話你玩得咁辛苦，係咪下次唔應該約你嚟沙灘呢？ 喂，你應該介紹佢著嗰啲布肩嚟啊嘛，即係由條頸一路咧包到落腳趾尾嗰種咧連身嘅長衫長褲咁樣。其實我嗰日都已經係布肩嚟裝束出動㗎啦，但係我真係細估唔到咧，我個手背都係黑到咁。最慘嘅係我左右手個手背而家係唔同色㗎，因為嗰一 日咧，我左手就係曬得多啲嘅，我右手咧就因為攞住個大聲公啦，咁我有頂帽噶嘛，咁就遮住咁啲太陽嘅，就冇咁直接曬得多。咁所以我而家咧左手嗰只黑手襪咧係黑過右手嗰只黑手襪嘅。 喂，但係咁喎，照計通常你即係如果知道自己要去一啲地方啊、環境啊，唔好話游水啊，總之你即係暴曬都好噶啦。咁通常咧，尤其女仔咧，就一定會搽好厚嘅太陽油嘅，即係我曾經見過啲好誇張嘅。嗰啲太陽油啊，係厚到咧，直頭係擠出嚟咧，好似一劈嚇嗰個份量之多咧，係你搭落塊面度咧，係即刻成塊面白曬， 可以變嗰啲日本嗰啲 mask 咁樣嘅，跟住後屘咧，你點樣捽都好啦，都依然係會白嘅。咁跟住咧，仲要係慌死，因為驚唔夠 protect 啊。咁啊，於是乎咧，就另外又唔知揾啲唔知乜嘢，又再搭喺塊面上面啦。於是者搽幾層嘢咁樣啊嘛。 你知唔知呢啲情況咧？爬艇嗰啲男仔身上面都成日見，佢哋又要黑啊嘛。咁你想曬得黑啲咧，就自然就好想赤裸你嘅上身去走去大無畏咁樣曬太陽啦。但係點不知曬完一日咧，就紅紅腫腫啊，因為曬傷咗，好鬼痛。咁之後就知衰啦，就開始搽太陽油啦。但係啲太陽油通常都係白色噶嘛，搽落去咧。佢哋又衰喎，又臨落艇之前咧先查，咁咧就開始出汗啦，然後你就見到咧成身都係白色嘅水珠，就基本上係查唔到落個身度。查 唔到嘅，因為太陽油係你要落水之前就要查噶嘛。 係啦，大約其實20-30分鐘啦，所以我而家通常咧都會搭車嘅時候就喺架車度啊，咁係咁查啊，啲人咧神早流流都喺度諗，哇咩事啊呢個人，即係好似未瞓醒就捽到自己面青口唇白咁樣，你就成身都白曬。 喂，但我嗰陣時候你講起即係曬太陽咧，咁我身邊有個男仔 friend 就因為本身佢同我調翻轉，佢係白底嘅，即係佢真係咧由細到大都係嗰啲咧勁白淨嗰種咧，即係嗰啲白豬仔嘅膚色啊。咁成日都俾人笑啊，有時候話佢哇，你睇下你一睇就知你嘅人咧好孱弱啊，一啲健康膚色都冇啊。咁於是乎佢又即係有一年咧就話我今年我要晒黑，咁但系你知晒黑咧就唔等于一定要晒伤噶嘛，咁啊佢都有搽太阳油嘅，咁嗱而家坊间咪有好多啲唔同度数嘅太阳油嘅，有时候就系话你嗰个度数如果系低啲嘅话咧，咁你晒就会容易晒黑一啲噶嘛， 嗱我咧因为经过呢个星期日变咗一日变黑之后咧，我都对呢个度数有少少研究嘅，咁通常我哋买嗰啲太阳油咧，成日都会见到就是系 SPF 同埋一个 PA 加加加咁样嘅数字啦，咁 SPF 后面咧通常系黐住一个数字噶嘛，可能 SPF 30咁样，咁其实佢嘅意思咧就系、是、假设啊吓，你本身咧晒15分钟。你咧就會皮膚就會曬紅噶啦，咁、如果佢係 SPF 30嘅防曬咧，其實佢就話可以增長你嗰個30倍嘅保護時間，咁意思咧，你本身15分鐘就紅噶嘛，而家係15×30咁多時間，你嘅皮膚先會紅，因為佢係針對呢一個 UVB 嘅嗰一種紫外線嘅，咁所以咧，如果 SPF 30咧，就可能已經可以保護到你嘅皮膚大約啦450分鐘，咁其實都好耐噶啦，你平時都曬唔到咁耐啦，你都要入翻有一啲可能遮。有话遮头嘅地方去避一避暑啦，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PA， 咁 PA 咧其实就针对另一种嘅紫外线就系、是、UVA 嘅，咁、PA 后面咧就唔会跟数字，反而系跟个加号，由一个加号至到四个加号不等嘅，咁四个加号其实系最犀利噶啦，咁而呢一个 PA 加加加加咁样嘅系统咧，其实系日本沿用嘅一套标示佢防晒系数嘅。嗰、那個指標啦，而歐美嗰邊咧就會用一個叫做 IPD 又或者 PPD 去代表嘅，咁其實佢哋 IPD 後面咧通常都會跟嗰、那個數字，就好似頭先所講 SPF 嗰種，咁而佢都係同樣嘅原理啦。假若佢係寫 IPD 10嘅話咧，就係、是、原本係15分鐘就會變黑，而家咧就係15×10倍，即係150分鐘你先會變黑，咁所以其實。 PA 同埋 SPF 又或者 IPD 咧，其實分別咧係標示緊唔同嘅紫外線個防曬系數嘅。 係，不過咁啊，而家坊間啦，即係大家都知啦，天氣開始熱啦嚇，咁啊又曬啊，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啲預防啊防曬嘅措施咧，即係要有嚇、都在所難免。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有時候啊，點樣樣選擇咧，係咪貴就一定好咧？啊，轉頭翻嚟我哋講。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太阳油嘅价格咧，即系有时候你去细心睇下嘅话咧，都发现个差异可以几大。即系嗱，轻质嘅即系可能几十蚊一支又有啦，有啲贵啲嘅可能百零二百蚊啊，甚至乎再贵啲都有。咁头先阿Nico有提过啊，一个叫 SPF 啦，呢个国际标准啦。咁基本上其实如果太阳油佢哋嘅 SPF 相同嘅话，就算价钱好唔同嘅话，理论上咧佢哋有一个嘅防晒功能咧，基本上就系、是。冇乜太大嘅差異嘅，咁而我之前咧曾經睇過咧有啲報道都話，咁即係一般嘅醫生都話，SPF 其實大概50度咧，嗰個太陽油已經有足夠保護皮膚嘅能力噶啦。 係啊， 咁不過你知啦，因為即係有時候啊，大家消費者心態覺得哇。贵啲一定系好啲啊， 或者个数字高啲就一定系最好啦。 系啊，即系因为好似有啲即系意大利生产嘅一啲嘅太阳油啦，咁啊强调话，哇，即系防晒时间又特别长啊，甚至乎有啲咧又推出一啲即系 BB 太阳油，你知啊，尤其是而家啲香港啲 BB 仔啊小朋友啊特别矜贵噶嘛。 系啊，BB 有便便都要开心一日嘅。 系啊， 所以 BB 系唔可以变黑噶。 系啊，所以啲家长真系好惊话佢啲皮肤咁幼嫩咧，如果你即系俾大人嘅太阳油。佢查會唔會又即係可能對佢嚟講唔係太好啊咁？咁但係實際上面即係有多你都係睇翻大概佢嗰個成分咧，其實太陽油嗰個 SPF 指數已經係可以做到嗰個保護防曬嘅功能㗎啦。咁所以又即係唔需要太過在意究竟嗰個嘅即係價格係幾多啊？係咪一定貴啲先至係好啲嗰樣嘢咯？ 都係嘅。不過咧，你即係我作為女士啦，我都要講一句咧，有時候一啲嘅防曬產品咧係比較容易敏感嘅，咁可能佢入邊有一啲微量嘅化學物質咧，會引起你皮膚敏感啦。咁所以大家選購嘅時候咧，即係某一啲皮膚好容易敏感啊，或者濕疹嘅朋友咧，可能會特別留意。咁但係咧，其實防曬產品嘅物質咧，主要係有兩種嘅，一種咧係物理性，一種咧係化學性。咁如果物理嘅嗰個原則咧，其實就係反射嗰啲紫外線啦。咁啊，主要咧搽完上去咧，其實就會白曬，同埋好似咧搽咗好厚粉咁樣，好唔自然嘅。咁而咧另一種係化學性嘅咧，其實咧佢就係會吸收同埋分解紫外線。咁佢防曬效果咧就會好少少，咁而且搽咗上面咧就唔會太厚嘅。不過市面上一般嘅太陽油都係混合呢兩種嘅物質去整出嚟嘅，咁所以咧啲女士去揀嘅時候咧就可能會特別，哎呀呢、這個可以好似咧薄身啲，搽落去咧就冇咁唔自然，而且咧冇咁容易曬黑、哦，所以咧 number one 呢一種咧一定係我首選噶啦咁樣。咁同埋咧，我唔知係咪香港咧，你頭先講到小朋友啊，因為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喺澳洲長大啦。佢哋话咧，澳洲人咧真系好好好好好着重呢个太阳油同埋防晒嘅，因为佢哋个阳光特别毒噶嘛。佢哋嘅学校咧嘅小朋友吓，佢哋系一定要戴个好似渔夫帽噶嘛，直情咧好似假日啲伯伯去钓鱼嗰种嘅，前面已经系有个好似 cap 帽咁样啦，后边系遮埋条颈嘅。咁、如果个小朋友咧冇戴嗰顶帽咧，嗰一日佢哋系冇得出去操场嗰度户外活动嘅，只可以留喺个有盖操场嗰度玩嘅啫。咁所以咧，香港嘅小朋友咧，晒唔系问题，不过暴晒又或者冇做一啲防晒嘅措施啦，如果晒伤咗，其实都唔系好事嚟嘅。 其实我觉得而家香港嘅家长咧，因为即系你都知啊，对小朋友呵护备至嗰个意识系提高咗好多噶啦。即系你话相比起以前咧，真系有好多家长啊。 由得佢小朋友咪晒下咯，吸收下维他命 D 咯，几好啫，系嘛，同阳光亲亲下咯，咁咁但系即系实际上面你即系接触阳光同喺阳光之下暴晒系两件事嚟噶嘛，系嘛？ 系啊，同埋你有时晒得多咧，即系小朋友挂住玩又唔肯饮水啦，跟住可能翻屋企会有时有一啲轻微中暑嘅现象，即系屋企人要特别留意啊。 不过翻翻转头，即系我觉得咧，又你如果话即系唔想小朋友暴晒嘅话咧、嗯，最佳应付方法啊，都唔系。话你搽厚厚嘅太阳油就可以帮到成件事，即系因为讲真，你太阳油再厚都好啊，咁即系因为佢自己本身个 SPF 嗰个指数已经系话俾你知，佢对于 block 啊，即系去抵抗呢个太阳呢个日晒咧，系有几强噶啦，已经系。咁你再搽几厚都好啦，其实系一个治标唔治本嘅一个嘅方法嚟嘅。 系因为咧，我睇翻其实好多，例如我以前爬艇咁样啦，我哋啲教练都会话咧，你哋唔好赤裸上身去爬艇，其实好啲嘅喺户外进行活动咧，可能你应该系着浅色嘅长袖衫，因为咧你如果冇着衫咧，其实你身体表面例如啲汗啊嗰啲系好容易蒸发走噶，咁变咗你咧缺水嗰个速度系好快嘅，咁、所以咧喺长期暴晒底下咧，你个人咧可能就。你唔夠水嘛，咁好容易會中暑，反而呢你有返啲衫遮住你嘅皮肤，直接避免直接暴晒啦，同埋避免你啲水分流失得咁多呢係比较好嘅。但係虽然大家听落去好似好不可思议咁啦，夏天你叫我着件长袖衫出去行山，叫我着件长袖衫出去跑步，搞唔掂嘛。不过其实你懂揀呢，着长袖衫喺户外活动呢都唔係一件坏事嚟嘅。 我觉得即係可以，大家可以考虑下买一啲透气度高嘅咯，或者系比较薄啲嘅咯，即系因为嗰、那个概念咧，就系想你唔好避晒，而亦都系个过程入边，你唔好拣件棉衫咁样走去行山啦、啊，大佬啊，系啊，可以挡到太阳啊，咁但系焗都焗死你啊嘛，咁所以系你选择嗰啲衣物都系要拣啲透气嘅。 我之前啊，你知唔知有个队友啊，佢走去咧又系话，哎呀好晒啊，而家我唔想变得咁黑，所以我就买件长袖衫去防晒咁样啦。你知唔知佢拣咗件？咩嘅长袖衫咧？ 咩啊？ 佢拣咗件滑浪用嘅长袖衫，即系泳衣质地嗰种啊！佢着咗一个即系一节咋一节嘅训练，佢都即刻除都除唔切啊！佢顶唔顺，佢话：哇，劲热！即系你都知泳衣质地其实好焗噶嘛。佢又唔系买咧，而家好多嗰啲唔知咩 dry 乜啊， 系因为嗰啲泳衣质地嗱，你睇落去摸上手咧，感觉好似好滑啊，照计好似咧好舒服。但系因为人哋可能有啲泳衣嘅质料本身系保温啊，即系放你落水之后咧，等你嗰个温度系保持一个状态。如果你着住嗰件泳衣而唔系落水喺水面活动嘅话咧，即系你即系就咁坐下都油自可啊！你真系喺个水面上面做剧烈运动嘅话，因为佢保温，即系证明你体内嘅温度系保存喺泳衣之内啊！ 系啊，同埋佢个透气一定冇咁高啦。你平时摸啲泳衣上手，你都感觉佢嗰个质地系好密噶嘛？佢嗰啲织埋嗰啲针咧，一定系好密嘅，比你平时棉衫都密好多。佢走去爬艇着，即系话哇，你都即系算挑战极限啦！你想做咩？你想？扮喺沙漠度训练咩？你想准备去唔知边度咩？咁样。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翻到嚟啦，头先我哋就讲咗好多关于防晒产品嘅用法啦，同埋嗰啲数字上面嘅意思啦。咁但係呢，我上网睇一睇呢，喺美国有一个非牟利机构啦，叫做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即係佢哋嘅环境工作小组，咁咧就公布咗一个关于防晒产品嘅调查，咁佢其中咧就讲咗八个好少人知关于防晒嘅小知识， 好少人知， 系啦。 等先，你自己睇完之后，你知唔知先？跟住唔系，全部都识，咁就唔系少人知嘅呢件事系。 嗱，我觉得咧就因为经过我呢几日咧对防晒产品嘅执着唔够咧，咁啊有部分我都知嘅，咁但系真系有部分就唔知。咁啊，首先啦，咁啊，例如咧，佢就话，其实咧，如果你要防晒，咁啊，首先你应该要睇一睇你自己身体维他命 D 够唔够。咁我相信呢个其实好多人都知啦，晒太阳其实可以吸收维他命 D。 头先有提过啦。 系啦，咁呢个真系我都谂一般人都会知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就话喺美国嗰度咧，有25%嘅美国人咧都系唔够维他命 D 嘅。咁而有8%嘅人咧，甚至乎系严重缺乏嘅。咁所以佢就话：喂，大家唔好咁怕晒啦。虽然晒得黑咧，未必系好事，不过咧你嘅身体健康咧都需要太阳嘅。 其实我觉得嗱，如果你问我喺外国咧，而家佢哋未必系怕晒，而系咧唔愿去晒， 同埋唔使晒咯，系咪啊？甚至 其实嗱，唔使晒亦都系噶啦，因为你喺嗱以美国为例啊，即系除咗喺一啲 city 啊，即系可能你话 New York 啊，或者一啲比较密集少少嘅城市啦吓，咁、你会有机会可能行多啲之外，基本上喺好多即系 town 仔咧，都系点对点，大家都会自己揸车。咁你一出门口上车，去到个地方落车，又再入门口，基本上你接触阳光嘅机会系好少嘅。 系啦，除非好似我哋咁啫，日日都要咁健康行翻上嚟广播道啊。 系啊，咁再加上就系而家即系新生代更系添啦，即系冇乜必要，我真系懒喺屋企啊，未必想出去，即系冇话做运动啊，行下都未必完嘅咁。咁所以我觉得未必系怕晒，可能真系唔愿晒啦。我觉得除咗如果你本身系怕嘅话，首先唔好怕之外咧，如果你系唔愿喐嘅话咧，亦都要知道嘅就系、是要滴翻你嘅心肝，真系出去同阿阳光玩下游戏咁。 啊，我觉得呢一句喺乌加伦口入边讲咧就。更加啱啊！ 特别咧就系幽默搞笑啊， 特别咧砸地有声啊，真系 可以去下一点啦，唔该啊。 系啊，咁而第二个咧，佢讲到啦，关于好少人知嘅防晒小知识咧，就系、是、其实咧嗰度而家暂时咧都未有一个证据就话净系搽防晒系可以完全阻截呢一个皮肤癌嘅。 系、哦、呢、這个咁啊，头先都略略提过啦。即系嗱，我哋就唔系话完全阻截呢个皮肤癌嘅，只不过即系你净系单纯依赖防晒去保护皮肤嘅话，亦都未必足够。 系啦，咁我呢一个相信好多人都会知道啦。咁而另一个咧，佢都讲到啦，就系、是、话其实咧，我哋头先所讲。嘅 SPF， 即系防呢一个 UVB 嘅嗰个指数咧，其实咧唔系越高越好嘅、 哦， 因为紫外光咧佢有分 UVA 同 UVB 啦，咁其实两个嘅紫外线咧系会对你嘅皮肤造成唔同嘅伤害嘅 ，UVB 咧就会令到你红。晒得红晒伤 ，UVA 咧其实就会令到你皮肤变黑，咁、所以咧越高嘅 SPF 即系阻得越多嘅 UVB 咧，就唔代表可以阻截其他嘅紫外线嘅，咁、所以咧就唔系越高 SPF 越好，反而系两个指数都要好啲，即系都要关心嘅。咁而一般例如我哋翻工啊、翻学咧，其实你选用嘅太阳油用 SPF 30。去到 PA 加加或者 PPD 4至6嘅防晒咧，已经好足够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搞唔掂，我好中意去游水，我好中意去行山嘅话咧，咁你可能拣一啲高防晒嘅产品，就去到可能 SPF 50啦。同时间咧都要睇埋就系 PPA 3个加、4个加，又或者 PPD 去到6。以上嘅产品， 哇，好多嘢睇啊！好啦，第四点啦， 系啦，咁啊。第四点咧，佢就系讲到啦，就系话咧，其实呢一啲好常见喺太阳油入边嘅嗰啲叫做添加剂啦，就系维他命 A 咧，可能咧会加速咗呢一个皮肤癌嘅喺你身上边去发，即系可能会增加咗皮肤癌嘅 风险 嘅。 哦，即系反而搽太阳油。是或者会增加呢个皮肤癌风险啊？ 系啦，因为佢话入边咧有一种就系佢嗰种添加剂咧，系会令到你皮肤癌嘅风险提高。咁、所以佢就话你哋喂唔好以为即系皮肤癌阻截嘅最佳方法就系搽太阳油啦，可能咧调翻转头会令到你皮肤癌嘅风险增加嘅。 明白，好。咁啊，第五点咯。 第五点啊，就系话咧，其实而家咧，唔知道你有冇听到啦？有时咧有啲叫做。mineral 嘅 sunscreen 系， 咁就系矿物质嘅防晒用品。咁佢话咧入边咧可能有一啲纳米嘅粒子，咁呢啲纳米粒子咧就其实好容易渗入你皮肤嘅。咁暂时都未知道佢对皮肤嘅 影响 系点样啦。咁所以查得多。 唔係一件好事，穿翻件長袖衫啦。 喂，但係你本身即係不過呢個好得意嘅，真係有好多時候咧無論係一啲護膚產品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健康食品啊、飲品都係，即係彷彿咧一話加咗 minerals 啊，加咗礦物落去咧，咁大家就會覺得哇，一定係好啲啊，健康啲㗎嘛 ，organic 啲嘅成件事。 係啊，咁之於是乎咧，又好得意喎！你喺外國，尤其係你行嗰啲超級市場咧，哪怕你拿起一支橙汁都好啊，咁咧佢入邊又話俾你知，入邊加咗話豐富嘅可能係鈣質啊，又或者其他唔同嘅 mineral 啊，咁但係你又要諗下，如果你平時攝取嘅營養係足夠嘅話，嘅礦物係足夠嘅話咧，你再食呢一啲或者飲呢一啲嘅產品嘅話，你變咗係吸收過量嘅喎。 係啊， 咁所以同阿 Nicole 頭先講，你話搽一啲即係 skin care 啊，你話防曬呢一類咧，你本身如果係即係有做開一啲即係防曬措施，假設嚇、你原來著衫都夠嘅啦。咁你平時如果你話搽一啲嘅 skin product 有好多嘅 mineral 嘅話，係唔係真係特別對於你嗰個防曬效果或者對於你嘅皮膚係會有一個好？好處咧，咁呢一個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未必噶喎，真係。 係啊，真係未必，同埋大家要留意翻，真係特別皮膚敏感，又或者搽落小朋友肌膚咧，即係比較幼嫩啲嘅時候咧，即係要選擇啲低敏嘅防曬產品啦。咁而下一個，佢話好少人知道嘅咧。佢就話，因為一啲防曬產品入面咧，其實可能會有雌激素啦，又或者其他嘅荷爾蒙啦，會令到你皮膚敏感，又或者有其他嘅反應嘅，咁就應該是要小心選用。咁我相信呢一個好多人都會知啦，選購嘅時候會特別留意啦。 好啦，做兩點係嘛？ 係啦，仲有兩點，咁啊就話啦。頭先我哋都講過㗎喇，其實就係話呢，佢唔係阻截曬全部太陽對於皮膚嘅傷害嘅。 嗯，點解咁重複嘅呢一個？ 係啦，你都覺呢因為我哋已經解構得好咗好啦，係咪呢？ 啊，仲有一點呢， 最後一點呢，我就覺得呢一個呢就真係比較少人知嘅。佢就話呢，原來歐洲出嘅防曬產品呢，對於防止 UVA是会比较好的，就是对比美国出产的产品。那他就很简单讲，就是单纯因为美国的一些条例上面对于某一种化学物质的控制呢比较严谨的。那一种化学物质呢其实就很有效防止到 UVA。那所以欧洲的产品对于防止 UVA 咧会比较好嘅 ，UVA 就系会令到你皮肤变黑嘅嗰种紫外线咯。 系咁啊，即系呢一啲叫做系选择啊，防晒或者太阳油嗰啲系小学问啦、啊。咁大家其实如果去选购嘅时候咧，咁我谂坊间你买到大部分啦、啊，都其实效果应该都唔差噶啦。不过如果你真系想揾一个适合自己皮肤嘅话，咁啊真系要做多啲功课啦。 系啊，同埋咧即系有少少建议咧，就系如果大家搽落面之前咧，可以试下搽一只手先啦。咁如果冇敏感就擦落块面啦，同埋咧有啲人话咧，你以为皮肤需要好少嘅太阳油，但系其实咧要有效发挥佢嘅功用啦。头先所讲要早啲擦啦，而另外份量方面咧，有啲人系讲到咧，你嘅皮肤可能大约一cm 一平方厘米咁上下嘅面积咧，已经系需要一粒米咁多嘅太阳油啦。咁、所以例如你搽喺只手度咧，啲人咪好兴一支就由可能手背 一糖咁样搽上去咁样样噶嘛。 咁啊，可能咧真系嗰个份量先足够佢保护你嘅皮肤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咧，我哋都系主要讲下防晒嘅用品啦。咁头先讲咗好耐，都系讲话，太阳油啊。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讲到，太阳油其实用得多都未必系一个治本嘅方法。 系， 如果你真系要防晒嘅话咧，其实可能即系尽量就系唔好即系俾皮肤接触阳光啊，最好啊。咁啊，即系点样样咧？除咗即系唔好去啲曝光嘅地方之外，就是、可能你着衫冚住落去。 同埋咧，即系我头先提过嘅嗰一个美国非牟利组织咧，佢都话使用防晒产品咧，应该系最后嘅武器。喺之前咧，应该系每一日啦，例如特别呢几日咁大太阳嘅，就留意一下嗰个紫外线嘅指数啦，同埋咧出街嘅时候都特别揾一啲 有瓦遮头嘅地方，就避免长期皮肤暴晒喺太阳底下嘅。 系啊，咁啊，即系所以咧，即系而家都可以讲少少咧。其实而家坊间都有唔少一啲啊，所谓叫防晒衣物啦吓。咁头先阿尼克有讲过嘅呢啲防晒衣物咧，咁有啲就系靠住物理性嘅反射啊，折射紫外线啦去。咁有啲咧就系靠呢个化学性嘅，就系吸收紫外线之后再加热能嘅形式咧，就将佢释放出嚟嘅。咁嗱，但系咧我哋头先就冇讲到嘅就咩咧？喺而家坊间咧，通常比较常见一啲抗紫外线嘅布料嘅编织方式，咁原来咧都有三种噶。咁首先咧，第一种就系一种叫做原纱型啦。简单嚟讲嘅就系话喺即系嗰件衫啊进行纺纱嘅时候咧，咁制作嘅过程已经系混合咗一啲嘅即系织品嘅一啲嘅材料啊，就已经系能够对抗啊或者系折射一啲嘅紫外线啊。可以吸收或者散射一些紫外线的了。 咁即是它本身整个块布的时候已经添加了这些化学物质下去，然后它的功能是不是应该比较持久一点的呢？ 应该会是的，因为相比起第二种的呢，就是在染整制造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会添加一些染料，咁就是去对抗这个 UV 的。因为它就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些的衣服啊。咁当佢咧就系可能喺即系布料染整嘅时候咧，就会浸喺一啲嘅 UV 化学嘅剂料嗰度。咁咧就系嗰啲剂料咧可以吸收紫外线噶啦。咁但系呢一种嘅制作过程咧，就系随住呢一件衫佢洗得越多嘅话咧，咁嗰个防晒嘅效果咧就慢慢就会下降噶啦。 哦，即系对比起第一种咧，第一种就系本身块布整嘅时候都已经系可能喺佢纺织嘅过程已经考虑到啦。第二种系添加嘅啫，纯粹浸。即加在喺面，咁所以你越洗其实就会洗甩咗嗰啲 化学物质 啦，化学物质嘅 系啦。咁而第三种咧就系一种叫做布料贴合啦。简单嚟讲，即系咩咧？就系喺嗰件衫可能啊嘅表面嗰度咧，再贴上一块可能布料咧，就可以将呢个紫外线咧就系隔离嘅。 哦， 咁呢一个嘅即系做法咧，咁抗紫外线嘅效果咧。是好就是好，不过呢它的透气度呢就相对之下就比较差啲。即是你如果穿上身的话呢，就会比较是局促少少的。 是不是即是平时有时候在街边呢那些话防 UV 的遮底下有啲银色的一层。 是啦， 就 是 那种 比较是似是那种啦，是啦。咁、所以即是所以当即如果大家要去选择一啲所谓嘅防晒衣物呢，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囉。即是尤其是你要知道你咩情况之下穿嗰一种嘅防晒衣物出嚟嘛。即是如果哇我做运动嘅话，咁你试下穿一件即是头先我哋讲过啊。 泳衣质地 啊。是啊，最局促嗰啲咩布料贴合嗰啲嘅话呢，咁可能就相比之下唔系太适合啦。 是，同埋呢你知唔知讲起防晒衫呢，我想起早排咧，都早几年添啦，喺台湾咧，佢哋嘅消委会都做过一个研究，咁就发觉咧，坊间一个连锁嘅服装店出嘅一件 T 恤。防晒能力咧，系比一件标示佢有好高嘅防紫外光能力咧，系更加好嘅。即系一件普通嘅 T 恤咧，其实都有一个防 UV 嘅功能噶啦。咁如果你哋真系好需要追求一啲更高嘅防晒，当然可以选购合适噶啦。咁同埋咧，洗呢一啲咁样嘅防晒衫咧，都有特别嘅要求嘅。咁就系咧，千祈千祈唔可以加入一啲漂白剂嘅， no. 即系漂白水啊，想洗得好啲啊，咁其实。就真系唔好，咁因为咧呢一啲可能会同佢本身嘅化学剂有一啲嘅化学效果啦，咁就会减弱咗佢嗰个防紫外线嘅功能嘅。 不过我想话，一般人都唔会无啦啦攞漂白水去洗衫啊。 唔系啊，因为你平时有啲洗衫粉咧，就可能标示话洗完你件衫就更加白，咁可能入边系有啲漂白剂噶嘛。咁、 即系有漂白成分。 系啦系啦， 洗衣用品 系都唔好，因为佢会影响咗佢嗰个防晒功能。 哦，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